小姐把酒斟，虎牢之战何处闻？战士的英雄谁敢不闻？是等闲无用之人，大耳贼双剑蔽日寒光冷，关云长青龙摆尾莫倾盆，黑张飞长矛如虎天双翼，三人胜过了万马千军，纵然败下龙门阵，俺吕布最喜那那烽火烟尘，葵花戟旋风骤起寒光，却听千骑马一声长啸。彩虹映祥云，再看呐，猛虎低头望风草，奔破草流如虫儿戏，何来那雪地沾我的身？ 不意出众 啊啊！

宝门只有这一条根，宝面是我的亲骨肉啊， 我也是一点一滴滴滴点点遭殃的弱将，把我养成人啊啊啊啊啊啊， 多亏你不忘养育恩，想起来往事啊，叫我更伤心，爹娘很亲，将你抛弃嫂嫂我抚养你啊，十八春想当年，我这左边买的是小 我的心， 四更五更我催你睡呀， 好娘为我多劳神， 我也曾问寒问暖 问饥渴， 怕风怕雪 怕雨淋， 忙将忙洗 忙任闲， 交金交点 交诗文， 这真是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 当知心， 我入苦寒心半途养不了想，你恩将仇报使我伤心，报免我的儿啊， 小弟子也被爹娘抛

高挑追风翻方丈，押宝面审讯长亭上，百姓们纷纷送冤枉，铁证如山木去晃，包面的画工已成当，方法如山谁敢抗，长亭之上通扎下包面身亡，嫂娘啊，包面是你的亲骨肉，小弟我扎枝也心上，怎奈是方法迢迢，不能够两样，对人言对己宽，情理不当，我若是念思亲强，包面来观望，岂不是家家百姓上去君王，寻死被公帮他贪赃，留一个马名后代传扬，小弟我也生子安度哎嫂啊信现有俗状，嫂娘请看， 拿来我看。状告包面，歃县干旱三载，寸草不收，包面身为县令，不但不救命，再反而贪赃枉法，吞没灾粮，伤害人民。 身，病痛疾苦，谁想问风霜寒暑，谁关心阴魂花不蹒跚，有谁来搀一把王青青，谁我这年迈人，捧上酒一樽，花盼果，树盼春，为人只盼个好光阴，不盼自身。大福享我盼之盼，膝下有一个好儿孙，还可叹我呀，盼到头来何所有？盼在百年后，谁是我那匹马胆小的人？我恨天地不仁，我恨地地无义，恨包勉他的魂已断，我恨自己是个苦。

刚才是董珂蒂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莉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鸟丝，裤子你把不全将，翻天我烦恼。 敲死